啊，比特币本来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世界嘛。 嗯，那我们来聊区块链，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不太了解区块链，您可以先大致介绍一下。 区块链呢，其实它是一个技术名词，英文叫 blockchain， 它其实也是来源于比特币。我个人认为区块链虽然是个技术名词，到今天区块链发展成一个行业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它更多是一个思想。它是个什么思想呢？那跟比特币也是有关系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比特币它之前的一些想法和它的一些特征吧。首先最早的话无论是在华尔街还是在我们今天的互联网，有我们的很多数据啊，包括数字，它其实可以说是垄断的。在最早的时候，比特币孕育而生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极客认为，不太受限于今天我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的这种不开放性，所以提倡出一种对未来美好的一种极客的一种想法，就是未来的数字一定是民主的，所以呢，就孕育而生出了比特币。那比特币的它的特征有几点，第一它是开源的，它源代码开源啊，来建立信任，就是我的这个代码里面没有任何为自己去创造什么利益的一些价值在里面啊，和一些漏洞啊，让很多的这种极客和发射友来去看到我的这个代码肯定是民主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在开源的基础上它非常安全，安全什么，它稳定的运行了大概七八年时间啊，七八年时间，然后比特币上已经运行了大概价值几十亿美金的比特币啊，就是它的区块链上运行了几十亿的比特币，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运行八年，所以它是安全的啊。而且加入到比特币里面的话，只需要一台裸机，不需要有那种安全防护的机器，就能够去帮忙运行和维护于比特币。然后其三是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传统的模式，就是你的数据一定需要有一个中心化机构来进行维护，但是比特币啊，它的这个账本啊，它的账本和交易的一些内容不需要有一个中心机构来维护，它的这个数据完全是分布式的，存储在所有加入到比特币里面的参与者它的这个PC 里面啊，所以通过这种模式来打破传统的那种方法，比如说传统的话中心主机构是拥有对数据绝对的权利，但是比特币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比特币里面的数据进行篡改和进行伪造，甚至是交易进行抵赖，这就是比特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它把这个数据变得更加民主啊，不是让某一方所拥有。 就是比特币它优势吧，就是在于它没法篡改，去中心化。 是的，但是它去中心化更多是去数据权利的中心化。比特币为什么就是大家觉得非常有意思，它其实是第一次从技术层面证实了不需要有一个中心组织机构来维护这个数据，也能建立这个交易和信任的关系。 那这个信任究竟怎么能够让人真正的就是相信它？ 举例子啊，比特币是区块链的一个应用，那区块链的思想是这个数据是民主的，这个数据不是因为某一方所导致的，每个人参与者他都拥有他的数据，所以大家对这个数据是可信的。但怎么让大家认为这个数据是可信的，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开源社区运营的一个问题，就让参与者能够参与到这个源代码里面的一些 check 和维护等等等等啊，通过这种方式发现，哎呀，这个比特币或者你的区块链它真正意义上是没有中心化的，它的这个里面的实现逻辑也并没有趋向于某一个中心节点就可以对它掌握任何的权利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所以我们又回过头来说区块链，区块链很多人更多是关心于它的技术，但是没有关心它的思想。其实区块链它真的要把它做好的话是有两个层面，我这段时间也经常跟别人在沟通的，一个是技术的基础设施，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群体和这个人的这个基础设施也非常关键。早期的话就像比特币，早期的话总是有一些中心化的人写了比特币的第一行代码，包括定义了这个比特币的一些关键的名词叫 blockchain， 对吧，那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决定的一个东西。但从长期来说的话，它是由一个组织，由一个社群来参与到里面，共同来证实这个比特币的这个 代码，对吧？它是民主的，并没有作恶。所以区块链它的思想更多是提倡一个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透明，并加更加的民主啊，但不是真正意义上一定是把某个中心给去掉啊，它只是从数据的权利上去中心化。 那现在在国内做这个区块链的可能还不太多，竞争还比较少一些，但是目前在美国已经开始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趋势了。在我们国内的话，是不是现在对于区块链这一块缺乏监管，还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制度来约束这一块呢？ 首先是这样的，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就是第一啊，这个整个全球区块链它本身就没有个标准，因为它是从思想上面孕育而生的，它可能把这个人的权利变得更加民主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孕育而生，所以从技术上的话目前没有标准。然后第二，监管呢，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一些政府部门在沟通聊的这个事情，那监管其实很难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去制定一些规则，但是呢我们同样也期待就是监管能够参与进来，但这里面有一些我们认同的一些东西，就是人肯定是不愿意被管，他愿意被自由，但是这个世界因为人性它是贪婪的，我们认为依然需要有警察在，但是这个警察到底是促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警察这个角色他的这个作用是积极的，对于市场也是积极的，对这个社会是积极的，对吧？他其实区块链相反能在监管带来的效率啊是非常高的啊，是非常高的，比传统的这种监管效率要高很多啊。我就举个例子，像这次在美国大选的时候也是使用区块链进行投票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不信任于把数据放在某一个中心机构，因为这个中心机构对数据有绝对的权利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投票的这个结果。那用区块链解决问题什么？就把这个数据变得更加民主，通过技术的方法把数据变得更加民主，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可以操控于它，所以的话大家来信任这个数据，那自然而然它是积极的，它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它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管的作用。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今天布比已经有一条产品线叫布蒙，目前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资产平台，就是拥有这么多资产，拥有这么多行业和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目前有一些 P2P 的公司和P2P 金融的公司，包括互助保险的公司，包括等等等等的公司，他们加入到了这个社区啊，叫布蒙这个社区。那这个社区加入之后，大家的数据共同会写到这个账本里面去啊，每个人都拥有每个人都维护自己的物理上的机器。举个例子，加入这个社区的某一个 P2P 公司，他如果想对数据进行篡改，那他是做不到的。包括他想把 P2P 如果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想把这个数据进行删除，他也做不到的。哪怕他把物理机器撤掉之后，其他的参与到社区里面的节点，包括一些保险行业的阳光保险啊，包括等等等等啊，包括那个数杯荷包啊，这些机构对吧，他们的这个物理机器里面也同样维护了他的账本。所以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参与到这个社区里面的人都是愿意说我是好人，我是想把我的这个正常的业务做得比较大，维护于社区的这帮人也是承诺于用户，你的数据一定是你的数据，我不会拿你的数据去作恶。所以布蒙的这个社区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和理念就是这样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风力5到6级，天气多变，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49178。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5月6日至12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区块链它可能是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感觉很抽象，如果把它定义成一种技术是否对呢？ 就像社会主义它本身也是很抽象的，它并没有去定义它一些具体的一些事物啊，但是呢它这种理念是我们在追求的啊，这是一个，其实就跟今天的区块链它的思想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让很多不应该存在的这种集权制，让它慢慢的不应该存在，对吧？让它社会变得更加民主，变得更加开放，对吧？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简单来说，它是个数据库。那这个数据库呢，里面的数据，它通过区块链的一些方式，让这个数据库的里面的权利不应该属于某一方，而是多方参与共同来维护的。这里面就跟传统的数据库有个对比，比如传统的数据库 ABCD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数据库啊，就包括今天的医院，每一个医院都有自己的数据库，那这个医院呢可以对数据有一定的权利进行修改和篡改，区块链是怎么回事？把这些数据库串联在一块，当产生一笔记录的时候，所有的加入到里面节点都要对它进行一个这样的共识，然后才认为这笔记录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再通过一些密码学的一些方式保证它是无法篡改，你就理解为它是一个分布式账本，然后有一些算法保证这个里面的数据无法篡改，保证数据的权利它是没有一方所属的。我们也认为未来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东西当被数字万物之后，比如说一瓶水然后你的房子你的某某某某所有的一切都被数字化的时候，当你的数据所有人的数据在某一个中心机构，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当如果这个数据是有很多机构，可信的机构，很多可信的人来共同维护的，那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啊。 确实是啊，就是说到这个区块链的应用，刚才也说了美国大选运用到了区块链，那区块链它最早的应用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世界上第一个区块链的应用，对吧，就是比特币。其实区块链这个三个字也是比特币这个应用赋予它的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它的时候，比特币其实成了区块链里面的一个应用，所以它是一个思想应运而生的。就像比特币的产生也是很多极客对于华尔街的不满因为华尔街它拥有一些垄断地位和对于数据绝对的权利，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民主的，所以比特币这个应用就产生了它用区块链这种记账的模式和分布式账本的这种模式，和用一些这种那个密码学的一些账本技术，对吧，然后把它形成一个比特币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然后去证实这种模式和这种思想是不是可以的。那其实比较庆幸的是，参与到比特币里面的人其实还是蛮多的，我们通过今天看到这个几十亿美金在上面的流转等等等等，当然了这里面有一些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就大家对比特币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有好的有坏的， 其实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看待比特币，就是比特币是要被监管的，这个监管其实要从两个层面去看，第一技术层面，第二那个社会层面，就是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技术属性，一个社会属性。那从技术属性来说的话，比特币其实不需要被监管的，因为它发行的货币的数量和它交易的东西它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它其实从技术角度是不需要被监管的。包括我们其实很多央行它自己发行货币相反需要有层层的监管，因为比特币它是很多人参与共同来监管它里面技术是不是民主的啊，这是一个关键。所以从技术角度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认为比特币是不需要被监管的，但是从社会属性来说的话它需要被监管。我使用比特币这帮人，我的比特币去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在做一些违背于社会法律和道德价值观的一些事情，那它的社会属性它是依然需要被监管的。 那对于区块链开发者方面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虽然就是从整个行业来说是比较稀缺的，但是呢这个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目前市场其实还不是那么大。就是我举例的像最早苹果推出它的 iOS， 它的开发者早期其实是很少的。 好音乐九五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 我是959小记者马宇涛，这个暑假我要参加英国小记者夏令营，我也邀请小伙伴们一起，我们在英国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吧。 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跟着电台主持人去英国有什么条件吗？需要年龄在8到18岁的青少年，英文水平不设限，开营会根据个人的英文能力分配到国际班插班入读，和来自全球各国的同学们一起学习。会有带队和领队吗？电台的主持人姐姐就是你的领队哦，她会送你一块安卓智能手表，戴好你的手表，走到哪里主持人姐姐都知道，他会每天早晚去看望你，和你一起上课，所以课堂上要好好表现哦。生活和学习当中，主持人姐姐会帮忙和老师以及寄宿家庭沟通，满足孩子的需求吗？ No， 不会。在伦敦的期间，寄宿家庭里的英国爸爸和妈妈会负责孩子的全部生活，如果孩子有一些小的需求，比如希望晚饭吃鱼，那就要自己去和英国妈妈商量，这样才能锻炼自理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如何用英文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 好音乐九五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张开怀抱，融化了我。你轻点指尖，揉碎了我。你孤懂风雨，卷走了我。你掀起全由你操作。

一杯苦咖啡，一杯接一杯。我已经醉，是为了谁，还是不能睡？让冷清清地再回味，再回味，我还要喝咖啡。咖啡越喝它越没滋味，是咖啡还是眼泪？一杯一杯苦咖啡，我的心要碎，流过的泪由谁来安慰？冷冷清清地再回味，再回味，我还要喝咖啡。咖啡越喝它越没滋味，是咖啡还是眼泪？一杯苦咖啡，一杯接一杯。我已经醉，是为了谁，还是不能睡？冷冷清清地再回味，再回味，我还要喝咖啡。咖啡越喝它越没滋味，是咖啡还是眼泪？

只愿画了个圆圈，和你和我都在里面。沧桑变幻一瞬间，莫看春秋在改变，西湖月下柳树边，有我爱你到永远。一天一天一天天然听见，希望着祝福要你一千年，生死恋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